起套老杨玉恩，对得起兄嫂没有对待真，我对得起一双儿女多孝敬，后心里也安然。从头到尾我说一遍，我的大老爷，您看我浑身上下上下，浑身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一动的骨嘴全倒完。你说我这小小的年纪，冤不冤呐？ 下面的参赛选手就是13号选手郝月池，他的参赛曲目是《珍珠山求情》。 我让书后面的名言假书我归你，暗写休书门外坏门风，因此令家和老爷来侍奉。我们二人比木鱼十三，我们两个各奔西东，这个您上船直入个香笼，而就是他送内藏的物原书没动，全然上着方，他对我有情，苦寻是何经，只恨我呀一朝被误难解乱忙啊。人命大事他是个正凶，多亏老爷给了家十二中，明察秋毫减免从轻，老爷大德救了他的性命，早早的开销他，叫他回转了家中，切我妈请 讲的是十四号选手李松鹏带来的参赛曲目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选段，猛听得他的儿牺牲在战场。 猛听见他的妻儿